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馥甄，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点？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所有高中以下师生一直到六月底前都不能出国。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今天中午表示，毕竟是限制人民权利自由，地方政府宣示的效力如何，要请示中央，是否由中央发命令，毕竟特别条例是中央的权限。不过北市教育局表示，直到7月14号学期末前，原则上各级学校师生不得出国，如果因比赛等需求出国，可以向教育局专案报准，如果学生没有准假就出国，依校规办理，老师则依教师考核办法办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疫情延烧到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避免疫情扩散，永利度假村宣布台湾时间18号开始暂时关闭位于拉斯维加斯的永利拉斯维加斯及安可拉斯维加斯酒店与赌场，为期2周，这段时间将继续支付全职员工薪水。除了永利度假村之外，米高梅国际酒店也宣布将从台湾时间明天关闭所有拉斯维加斯酒店营运，直到另行通知。意大利单日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368起，全欧许多国家都采取更升级的措施。德国从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关闭边境，欧盟也宣布禁止出口口罩、防护衣等医疗设备。特约记者戚海伦报道。 德国内政部已经宣布，从当地时间周一上午开始，要实施与奥地利、瑞士、法国、卢森堡与丹麦的边境管制。这是为了因应新冠肺炎在德国境内确诊病例的快速增加。内政部长坦言情况严重，德国全国各地的学校与托儿所本周开始关闭，直到4月底复活节假期结束为止。周日开始，汉堡已经跟进柏林和科隆，关闭所有酒吧、俱乐部、电影院、剧院和音乐厅。法国在周日的单日新增死亡人数36人，创下了新高。总理已经宣布，从15号午夜开始，非必要商家要无限期关闭。所谓的非必要商家，包括了餐厅、酒吧、电影院等等。法国的全国市长选举第一轮虽然是如期举行，但是因为不少民众担心疫情，放弃投票。官员表示，22号的第二轮投票是否要如期举行，还要讨论。此外，法国滑雪圣地已经是全部关门不营业。在南欧，西班牙总理夫人确诊了，目前西班牙几乎是全国全面封城，政府呼吁民众除了处理必要事务，人人都要待在家里。此外，奥地利从今天开始要求民众在家自主隔离，除了上下班以及处理必要事务之外，只能与住在一起的人有社交接触，5个人以上的集会就禁止，餐厅也要从17号开始关闭。同时，奥地利也宣布扩大入境管制限制，包括了英国、荷兰、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旅客都禁止入境。至于在英国加强应对疫情的措施之中，包括建议70岁以上的长辈接下来几个星期都待在家里。卫生大臣表示，英国本周将会立法针对确诊的病患强迫隔离检疫。此外，英国也准备禁止群众集会活动。特约记者戚海伦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延烧，意大利成为重灾区。被誉为意大利现代建筑之父的葛雷高地不敌肺炎病毒侵袭，宣告不治，享受92岁。葛雷高地1927年出生于米兰，1952年毕业于米兰理工大学，设计过法国的普罗旺斯大剧院、巴塞隆纳奥运主场馆、里斯本的贝伦文化中心等知名建筑。

分の気持ちさえ疑ってば抑え込んで本当のことなんて自分にしかわからない。うらつ上がらない自分自身に苛立ち誰も構わないそうわかっているのに寂しさ込めたこの歌を新しい扉を開けよう Baby 気づけば Heartbeat 聞こえるのにごまかしてきたけど明ける朝に向かう気持ち今すぐ会いたいよ To the sun's up To the sun's up 下午好。大卡塔尤塞，它是片剂良太。这首歌曲呢叫做《Possible》。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哦，我想要假装一下我今天不在的感觉，可以吗？我是马克。 啊，你就继续假。 好哦 ，Peace out, yo。 The moment I saw ya, I knew you were something. 近づく声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ガラスのような冷たい目で僕を映して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Girl, don't try to hide it.I'm trapped 凍りついた時の中果てそうな意識がもう I don't wanna leave you I just wanna please you 乾いた声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熱を帯びた喉潤す雫になって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I'm not afraid to die. 歌曲呢，来自于劣迹的汉字，不晓得是翻成林志呢。这首歌曲 I'm a slave for you， 是不是小甜甜布兰妮吗？ I'm a slave for you。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来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我们一起帮帮你的忙吗？欢迎可以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也可以，02-2363-9955 2363-9955。但是如果你要问如何帮帮股市的忙，这个我是帮不上的，这个我真的是没办法的啊。 君の一番好きなとこは顔だから、内面と軽くわかんないし、てか嫌なとこだってあるし、曖昧なものよりも泣いて笑って怒ったりしてるその顔が好きだ。相性や価値観なんて僕が君に合わせりゃいい、そんなもんよ確かなその表情を。 你的长相，喜欢你的脸 ，Kimi no Kao ga suki， 来自于少年 T。少年 T 呢，一开始从网络出道的，为什么会从网络开始当歌手呢？因为他住的地方是札幌，太冷了，街头艺人很难熬， 所以只能在网络在家自己唱， 网络就可以了。昨天呢，我在 IG po 了一张我跟我家的爱犬，我跟我家的狗一起上了节目，带他这个菜鸟去露营，菜逼吧，要记得看镜头哦，要乖哦，不要随地大小便哦，忍住哦。然后就有人说那个节目是什么呢？昨天去录的就是小明星大跟班，其实现场有五个，我都是养狗的。你知道杜丽养柴犬吗？ 我真的好不搭哦， 黑柴犬， 我是黑色的柴犬， 然后还有四目，就那种眉心会有两个那个，才一岁吧，可爱死了。 幼犬、幼猫、小狗那种很年轻的样子都很可爱。 对，它柴犬其实已经有点长，因为已经一岁，已经长大。可是那种它就坐在那边就很挺，就是很有家教感，然后那种就有点帅气的这样盯着你，看着就怎么可爱。 西巴伊呢？ 周 小姐帮帮忙，下礼拜我要去花莲台东海岸旅行5天、花莲台东各位好朋友们有推荐的美食住宿要推荐的吗？这个情况真的是以前就想说哈，你下礼拜就要去了还没订房间哦、现在觉得 哦没关系啊 OK 的， 慢慢来慢慢来， 异乡贬值， 然后可是那个什么肉包哦， 我公正街肉包好，你要讲就讲你要说什么就说， 好像就是肉包哦，不是我前一阵子，我朋友前一阵子才去了台东，大概自己小旅行了几天啊，5天有没有？4-5天，然后真的就是加上平日真的是没有人，他就在民宿里面，就是走路就可以到旁边的海这样子，然后就是一望无际的海滩，有点碎石，然后架了一个你知道就那种木头，好像废弃木材弄了一个荡秋千来干嘛的，哇，好像整个世界只剩下你美。很多人现在开始在 APP 上推荐台东花莲好吃的东西，比如说像陈生说推荐利川鱼肠，你还可以蒙啦，还可以吃好吃的盐烤鱼啊，如果你要烤鱼的话记得要先预约哦。 花莲最美的就是人，我要去找黄大千，去找 Circus Circus 还在花莲吗？ 黄大千也不在了。 Circus 都不散布在各地了。 对啊。 来自 Little Glee Monster， 其实住在东京真的蛮挤的、欸。 东京吗？ 对啊， 嗯， 真的不是太快乐哎、欸。我去了几次以后发现，嗯。 可是你第一次住的地方已经没那么挤嘞、欸。你要是住在一些更拥挤的站、 更市中心的话，就是东京的天龙国真不适合人居住哎、欸，太挤。 不像你在家里门口还可以在那边悠闲的散步走来走去。 对啊，太挤太挤。哦，因为我现在在回马克信箱的信， 嗯， 然后这个听众他住在东京， 嗯， 所以突然想到这件事。 有人说：“哎、欸，玛丽，上次你不是说你遇到杜丽的时候要问他一句英文怎么说吗？” 哎、欸，对啊， 对，那个我要问他什么？那个中文很…… 哦，拥抱自己的悲伤啊，拥抱自己的忧伤啊， 哦，拥抱自己的忧伤，他会怎么讲？因为我昨天看到杜丽子， 你看看你， 急着要跟他分享，他前一阵分享一支影片，太好笑了，他在家里敷一片面膜，然后因为杜丽是平头嘛，所以那个额际线就是很远。他符文拿下来，他的就是一个面膜白一阶， 真假的？ 他说什么面膜？怎么这样？ 那也表示这个面膜很有用啊。 对，所以昨天我朋友是急着想问他说：“朱莉，那个面膜到底什么？”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上节目，或者现在送一些面膜在家里， 哦、 然后拿出来用，怎么白？嗯 手指阳光，你看书，我看你画发呆。That's right， 用尽每身膏拥抱，还有越近彼此的脸庞，冬眠多嗨。那早晚到天，想吃过走进几口。Let us roll together， 十五点出发，你都在，我也在，来吧 ，Baby， 豆豆摇摇摇头，把烦恼甩掉，在我们的星球，眼泪不超过三秒。 在我们的星球，眼泪不超过三秒，来自于邓福如。你要帮帮忙吗？有任何的问题，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待てね。 进到天气。 2020最强回归，流行天后 Lady Gaga。 Now it's time to free me from the chain. I gotta find that peace. Is it too late or could this love protect me from the pain? I would battle for you. 时尚女王，暌违四年全新单曲，网络疯传秒冲60国排行冠军，全新大碟即将问世，请听环球流行天后 Lady Gaga Stupid Love。 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长庚大学呼吸治疗学系万国华教授。防疫期间，健康民众在通风环境或开放空间，且和他人说话的距离可以保持1公尺以上时，不需要佩戴口罩，也可以考虑选用布口罩。有些市售的布口罩也具有阻挡飞沫的效果。挑选布口罩时，口罩至少要有3层结构，外层材质要致密，中间层是布织布材质，内层要柔软透气。请将医用口罩留给有需要的人。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我是周兴哲。 说过一次、两次、三次，没有说。如果能回到你爱我的时候，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猫、猫猫 来自于齐藤和义的歌曲，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里是飞碟联播网。之前可能会有人说养猫的困扰，其实养宠物都有可能，就是尤其是你穿黑衣服，你要如何在你出门的时候，你的衣服是干干净净的，上面不是滚了一圈毛呢？ 还是你已经放弃这件事情？说到衣服 JG 帮帮忙，请问一下棒球员的白裤到底要怎么把它洗干净？我儿棒球裤我已经刷刷刷刷刷，但那个泥巴印就是很难洗干净，该怎么办？ 漂白？ 嗯？ 水？ 可是球员不是会要有一些你知道？ 怎样？你说要有一些脏脏的，代表说我滑垒过， 我私以为， 我 私幻想 垒过，我很认真的接滚地球。 因为棒球裤的材质是什么啊？ 材质就是材质啊， 只要用漂白都可能把它变干净吗？ 我不知道啦。 哦，但是关于猫毛，大部分人都是放弃的。 それは笑った顔が素敵照れると髪触る癖も知ってるよ優しいとこも好きです言えないけど眠れない空にあなたへの言葉明日は勇気を出そうかなだからどうかどうか好きで好きで大好きなの何千もの星の下で巡り合う奇跡あなただけなの夢はハッピーエンドあなたとおそろい Happy End 来自于上白石萌音，再加上了安哲洛普 Andrew 里面的内泽的合作。关于那个要把泥巴洗净，哇，这边有非常详细的回答。 哇，这么厉害！ 各位你可以考虑一下，我看完我就会放弃。 为什么？ 你可以先难以去除的泥巴污渍，可以涂上洗涤剂，然后再反面使用去渍刷敲击去掉。洗涤掉表面的泥巴之后，还是有一些污渍痕迹存留的话，再用彩漂液，再加上焦磷酸钠或是彩漂粉，长时间使用温水浸泡。 啊。 我知道各位，你刚刚觉得焦磷酸钠是想怎样呢？没有焦磷酸钠没关系，你就可以用洗衣粉或洗涤剂代替，就是长时间浸泡。但重点就是记得要用温水哦。 啊 啊！ 因为在台湾我们其实不太习惯就是洗衣机会接热水管跟温水，可是在国外的话，其实国外的洗衣机大部分我们说美国好了，美国洗衣机大部分就是热水啊。 哦，是哦。 对啊，可是在台湾我们都只有接冷水管。 请问马克，求职面试的时候我被问说，请问你有结婚生小孩的计划吗？或是会问说，请问你男友的职业是，这多稳了吧。 对啊，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有结婚计划吗，有生小孩计划吗，我就很不想回答，我该怎么回答呢？哦，都给怎么办？ 不好意思，请问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我觉得要勇气这样回的也是蛮少的。 是吗？ 嗯， 或者说哦，我还没有想过哎，这样可以吧？ 如果你不想回答真实，就会说， 还是说你想我怎样我就怎样吧？ 这什么煽情的回答？那你想我怎样呢？通常问你有没有结婚生小孩计划，我就是会觉得他就是怕，就是觉得你 要 请什么育婴假、什么产假什么的。如果你没有勇气说这不想要问这个呢，或者这是我的隐私，我觉得不方便回答。要么就有这个烦恼，就是怕被刷掉吧。那就说我都没有， 就骗人。 嗯， 先骗到再说。但我必须要说啊，就是找工作是工作找你，也是你找工作啊。就当那个公司的就是 HR 他们是有这种制度的话，你可能也可以三思一下，他们对员工是不是其实不会太好呢？ 嗯， 当然有时候可能是 HR 他自己的那个，那也许你可能会说，不好意思，请问这是公司政策要你问这一题吗？还是你个人想问？ 救命啊，下午茶帮帮忙，我想喝奶茶，我现在在公司贩卖机前面，我现在究竟是要投右边的立顿奶茶还是左边的麦香奶茶呢？ 我刚刚一听到 A 选项的时候我马上就要选 B， 而听到 B 选项的时候我两个都不想选，不好意思。 真的耶，立顿奶茶跟麦香奶茶这都 两个我真的都不行。 我这两个真的都不会投耶， 真的不行。 没有麦香红吗？ 我真的不行 啊。你就是要喝奶茶是不是？ 那我们的帮忙就是灭火啊， 就这两个都， 这两个都不要啊。 来来来，你再把你所有的都念出来我听听看。好吧，如果你硬要需要大家的微小数据的话 ，App 上好像是喜欢立顿奶茶的多一点。 What？这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概念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吗？ 如果走进便利商店，我今天真的很想喝奶茶，我会喝什么呢？我会喝昂烈奶茶。 昂烈。 嗯。就左岸咖啡馆的那个 唯一选择，饮冰室。 哦，饮冰室有奶绿可以选耶，它奶绿也很好喝。 还有乌龙奶茶。 愛の形，愛的形式，来自于米西亚的作品。 开放式问答的立马帮帮忙。想请问一下，很多人说要享受当下，享受当下，享受当下的真谛是什么呢？是不用考虑未来吗？我等遇到问题再说吗？ 绝对不是这样啊。 那到底大家说的考虑当下是什么意思？不是考虑当下，享受当下是什么意思呢？ 享受当下的真意就是，譬如说，就算我现在做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我也很专注在做这件事情上。 嗯， 像我现在假设我在盖印章，然后我要盖1000个印章，一直盖一直盖，在这无聊的机械性动作当中，我也能够专注在当下，这才是真正的活在当下。 讲到盖印章，因为最近罗比他不是出了书吗？ 啊、 他妈妈总裁狮子头、 嗯嗯， 然后之前因为签书会取消，所以他们现在有时候会就是会去各大书店、 嗯， 然后就是会偷偷就是签名在里面， 嗯嗯嗯、 然后罗比会负责盖他那个总裁 章， 嗯、然后说他就说罗比在店里面他那个总裁章盖歪了，嗯、他就会很难过，怎么那么可爱？ 我又盖歪了。 这首歌曲来自维里安《猫咪共和国》。 我现在不想理你，除非你开个罐头，咬断你的耳机，把你沙发抓破，偶尔蹭过来给你摸，麻烦你的咖啡弄脏我的肉球，再踩上你的枕头。欢迎来到猫咪共和国，不需要签证，如今我只要你说你会永远伺候我，你会永远爱着我。来舔舔我的屁屁，因为你让我觉得安心，哼着只蟑螂送你，因为怕你不会照顾自己，咬断你的耳机，把你沙发抓破，偶尔蹭过来给你摸，打翻你的咖啡，弄脏我的肉球，再踩上你的枕头。欢迎来到猫咪共和国，不需要签证，如今我只要你说 高尔轩，爱上现在的我。 来一首 Please Don't Cry。做选择，严艺格少了一件牛仔裤一批，率性推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艾美普训练的 Richard 张。正确的脑力开发可以让你快速提升记忆能力十倍以上。108年课纲，还有职场上最需要的记忆跟表达沟通简报能力，艾美普训练也全部都会教你。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IMAP Intelligence Training 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黄教授早啊！ 怎么这么没精神呢？ 哎呦，来不及买早餐，好饿哦！ 来，这一包有奇甜有机杏仁多谷植物奶给你，严选20种纯天然有机谷物，搭配饱满杏仁颗粒，还有无添加糖的健康新选择哦！ 哇，小小一包放包包，健康生活一起打包。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选购。 我是光良， 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飞越烈火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 是让维尼旺和 Golden Ticket， 是 Gamma Sig 带着与我同行者同进出 4-5-6， 没有烟 I gotta spit it， 读了万卷书还不如行了万里路，我高中一夜九份工作只是叫板，装我第一桶金，装眼帮自己加薪，我绝不暂停薪水，所以手臂刺满，随时都能退休，不用拼掉半百，你不懂当 F 字再爽，它是一种手33的堆成山，也不用一种愁，拉住兄弟的手，今晚一起攻山头，每一次的握手都能够让局面变不同，轻装那个 King Kong， 地表高级 A 捐掉我的衣裳，价值韩剧 K， 我的城市需要更多爱，平凡下雨天跟上 You will learn song， 这是 Channing Day， I take what I want， 弄脏自己手，没有白吃的午餐送到家门口，我靠脑子在赚钱 everywhere I go， 可亲可亲 Super Mario， 小脸蛋小脸蛋，吃的太好不敢再小脸胖，小脸蛋小脸蛋，晚上出门带几个小脸蛋，小脸蛋不常吃，兄弟一起赚，交易只用现金不干3:30，决策要果断，看几杯菜给度我来做典范，大胆出来混口饭，管他搬运砖头还是掏扁钻，不把话说慢，只为家庭能享福我7:00，我规划都从旁叫够敢扣狼，建造兄弟避风港，兵来我将挡，把哥们带上，就算千位死路也拿米照样闯，天道酬勤做事要巴结，不走捷径仗剑轻松斜，做人如履薄冰，出口字字带金，带人走心，享受到此甘蔗甜，小脸蛋小脸蛋，吃得太好不敢再小脸胖，小脸蛋小脸蛋，晚上出门带几个小脸蛋，小脸蛋小脸蛋，吃得太好不敢再小脸胖，小脸蛋小脸蛋，晚上出门带几个小脸蛋，我将双手袖子卷起，不想再看谁脸色，用尽全力不让自己有点饿，建造自己背景笑脸二的决心，都是白手起家与户小再多赚几个力，别再只用眼神看，想着怎么干，月薪零几万你早习惯看着别人赚，拆掉名牌吊牌 off white， 裤子比是品牌 boss line， 当然喜欢解决问题，不论一通电话还是见面三分情，不是一夜致富懂得拍拍的心情，当 A 字说一条也是从底层拼起，看好自己狂，不要左顾右盼，沙发左右拍拍都是开始的伙伴，同样大的心生意绕着我们转，用真心在待人时候为我心里转， I take what I want 弄到自己手、wow. 没有白吃的午餐送到家门口、Ooh. 我靠脑子在赚钱 everywhere I go 可亲可亲 Super Mario、oh, yeah. 小人当 小人 当 吃 的太好不敢再小人胖、oh. 小人当小人当我找出门带几个小人啊 小人当顽童 MJ116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这个礼拜呢他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当中他是王佑馨这一首幸福的模样 别忘了我们曾一起做过的美梦别急着妄想我们未来命运的结果这一路上会受伤好多希望被埋葬让我们手牵着手创造耀眼光芒你幸福的 坚持到底的感动，只有看过大吴江玉柱才懂。完整呈现国际精英团队 PNT 设计，成就林口最美、最令人向往的房子。经得起考验，邀请您亲自来感受林口最有价值 PNT， 75/140平，大吴江玉柱，02-2608-8288，新理想。 关上门，打开你的专属世界，成为自己的皇后。王佑馨最新专辑第二波主打《夜皇后》，华纳发行。 好物市集， 不得不推荐。 非常时期，我们都会勤洗手，降低感染机会。问题是洗到手太干，导致干裂怎么办？我们推荐天然茶籽植萃纯净洗手露。天然茶籽和草本精华成分，抗菌、清洁、保湿、滋润三合一，防疫保湿一次到位。3月4号到17号，三罐原价597元，推荐价只要48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万芳。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DF。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到台北市政府办会市长柯文哲大约一个多小时，进行双北市长会议的会前会，会中拍板定案，确认本月26号在新北举行的双北合作交流平台市长层级会议，双方将针对双北防疫措施进行讨论和合作。北市府副市长黄珊珊今天说，今天的会前会双方先讨论各自提供资源可以互相合作，之后也会与基隆市长林佑昌讨论，有需要的话也不一定局限在双北，生活圈可以扩充到北北基桃。黄珊珊以防范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台北市已经制定标准作业程序，将提供其他城市参考，也同步翻译成英文提供给国外有需求的姐妹市。金融业外商员工传出确诊新冠肺炎，波及范围持续在金融业扩散。传出这名员工的室友都是金融业相关从业人员，影响公司包含大型寿险业者以及会计师公司。受影响的公司发出内部信件，提醒员工做好基本防疫措施。目前这名员工居家隔离中。为了避免受到疫情波及，国泰金控今天宣布，员工应该尽量避免非必要的公差或私人出国旅游。美国联准会宣布降息4码，将短期基准利率区间调降到0%到0.25%，宣布实施总规模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措施。主席鲍尔表示，美国央行不太可能将负利率作为在新冠疫情笼罩下提振经济的下一步举措。除了不考虑负利率之外，鲍尔说，联准会公布的资产收购计划也不考虑扩大到美国国库券与抵押贷款担保证券以外的标的。部分市场人士原本预期联准会或许会想收购风险性比较高的资产，像是股票与公司债等，不过这需要国会授权才能执行。鲍尔表示，这不是联准会将寻求的法定授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11点，跌幅4.06%，来到9717点，成交金额2093亿元。美国联准会宣布降息4码，并大规模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受降息影响，金融股表现疲弱不堪，各类股也大跌。台股今天开低走低，失守万点。今天瓶盖三王全倒，台积电中场下挫13.5元，跌幅4.66%，收在276.5元。股王大力光表现更惨，下挫335元，跌幅8.25%，成为3725元。鸿海下挫3.5元，跌幅4.69%，收在71.1元。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收盘已经下跌了429点，跌幅2.46%，成为17002点。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下跌56点，跌幅3.18%，成为1715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90点，跌幅3.13%，来到279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48点，跌幅5.07%，来到1028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92点，跌幅3.71%，成为2314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04点，跌幅3.98%，成为2529点。 台中市政府今天收到行政院宣告台中生媒管制自治条例部分条文无效的公文，市府深表遗憾，将与市议会共同研拟对策，由市议会向司法院申请释宪，提出暂停处分的要求。台中市环保局表示，生媒管制自治条例是由台中市议会依法制定，2016年公布，已经生效施行4年，期间针对相关污染源，环保局都依这项规范落实管制，中央从未宣告无效，行政院却在市府依法关闭台中火力发电厂两部燃煤机组后，宣布迅速宣告条例无效，时间点令人质疑。而且行政院宣告自治条例部分无效，过去依据自治条例所处分的厂商恐怕将溯及既往，市府将无法顺应世界潮流，积极管制燃煤空污。今天大陆冷气团减弱，气温回升，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雨。台中以北、东南部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澎湖可能有比较强的阵风。各地气温预测：北部20到24度，中部23到27度，南部22到25度，东部19到22度，澎湖20到23度。以上新闻，李佩斌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Good time, good life。 精准时间，精彩生活。 宝岛钟表关怀台湾，买表8000元随机送虾红素银古方， 还有虾红素叶黄素鱼油和美丽时空胶囊哦。买表一下子，节约一辈子。 叔叔，现在大学入学管道好多人哦。 得得，真的哎，但也要努力学习才能 top one。 所以我正在研读树德科大修运系运动项目绩优电竞学程，演艺系的独招入学招生简章，让兴趣成为一门好职业啊。 树德科大修运系电竞学程演艺系独招考试报名开始咯， 详情请洽树德科大官网。 选择树德，一举树德。 优湖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5名，傅建颖孔雀鱼。第4名，娄俊硕 Colorful。 第3名，苏慧伦真面目。第2名，苏打绿 Tomorrow Will Be Fine。 第1名，严艺格爱上现在的我。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君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娃娃魏如萱，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Info No.1 飞碟大首播。 第二个小时一开始呢，我们要飞碟大首播了。大首播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Vivian 徐若瑄的台语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把郎哎别人的》。之前呢，他有印象很深刻，就在婚礼上，然后爸爸曾经在台上说：“哎呀，给出去的查某囡仔就是别人的呀。”当时大家觉得，哦，天啊，觉得很好笑，很好笑。可是这句话就一直留在 Vivian 的心里面。然后呢，爸爸离开他之后，他其实一直都想跟爸爸说：“我不是别人的， 我是你的。” 你讲全世界，阮上可爱、上水，点点讲白贼的人，唔甘阮。请你着爱照顾你家己，我知影你唔甘阮离开。你讲人生无愿望，哪有趣味，半好半歹拢是滋味。今仔日

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过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阿杜坚 怎么了？ 迟到底。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进行的是生活灭火大会，最近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想要听大家的意见呢？欢迎把你的商品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相信我的世界可以有多完美，痛苦寂寞还有一些疲惫，不允许他人随意进入我的零度空间，宁愿孤独懒得再去想谁，两个人一起是否只是得到一种安慰，挣脱过去然后忘记一切，没想过有天我的结局忽然全部改变，谁会抓住我的无力双臂，怎么会哭， 谁错谁对为谁而解， 不会再哭， 谁错谁对为谁沉醉， 走入零度空间，誓言让我怎么学会多了爱的理解，走出零度空间，终于一切分裂，就算来得很累，我却不会后悔，放下所有防备，一切都无所谓，造就一人世界，开始新的明天，新的 是否只是得到一种安慰，挣脱过去然后忘记一切，没想过有天我的结局忽然全部改变，谁会抓住我的无力双臂，怎么会哭， 谁错谁对为谁而解， 不会再哭， 走入零度空间，等到一切崩裂，就算那的危险我们一起面对，来不及的防备，没听过的誓言，要我怎么学会多了爱的理解，走出零度空间，终于一切崩裂，就算那的很累，我却不会后悔，放下所有防备，一切都无所谓，造就一人世界，新的明天。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柯有伦的《零》。 为什么会想到张立东啊？他是不是有唱过这首歌？ 你只是前一阵子听到他在模仿张宇而已。 他是不是有唱过这首歌？ 没有， 张立东没有唱过这首歌吗？ 没有。请问啊，我有用那个欧米交友软体。 嗯。你说一直没有遇到玛丽是不是？ 他说有一位喜欢我的人， 嗯， 可系统呢要花钱开通那个欧米的 Premium 的 App，嗯，一个月要660， 嗯， 要花吗？可是我不懂啊，有喜欢你的人，你们有聊天了，不就可以自己用其他联络方式吗？跟那个开通有什么关系？ 不是，他是说应该是有看到有一个人喜欢他，可是他还没有滑到他，他想要去知道那个他。我是觉得不用。 但如果开通了，你又滑不到， 我是觉得不用了。 对啊。 还是真的，你玩了很久以后就发现，就只有一个人喜欢你，你想要知道那一个是谁？那与其把那660， 那个人是真的是假的，不是吗？ 就是，与其你想知道那个人是谁，你应该要把更多的时间跟精力投资在自己，让你看起来就是 更多人会喜欢你。 对啊。 各位上班大大们，想请问工作用的椅子大家有推荐的吗？因为市面上现在好多什么人体工学椅啊、双背椅啊，各式各样的啊。 Herman Miller 有没有大家觉得推荐的呢？ 最棒的应该还是要自己直接去 试坐吗？ 对啊， 我记得之前电台换椅子的时候还放了几款，欢迎大家去开放试坐投票。 因为很多，比如说设计师会什么推荐什么 Herman Miller， 然后我就真的去他们的，那算是经销商吗？还是原厂？我不知道，反正就在民生敦化路口那边，然后去坐，每个都坐，然后那些一张椅子都超贵的哦，吓死人的贵哦。 哎，有些工作也超级贵， 超级贵，就是2万、4万、8万这样飞的哦。然后就坐，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啊，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有吧？他们那个颈部不是有一些。 就是我自己做完的感觉，我真的完全没有，我连说坐下去，哦天哪，好舒服的这种感觉都没有。 那你房间，你书房那个椅子呢 ？IKEA 哦，啊，舒服吗？ 就是喜欢才买的啊。 你就在那边剪片剪久了也 不会累啊，对啊。 哇。 然后如果换不一样的椅子剪的话，然后隔天就腰酸背痛。打个头背的草弄，想见你一定是个妩媚的高手，心给你掩埋，也处理了 red side 的游戏，绝对是你精心的编排。关于感情从来不说 ，Tell me baby what I'm gonna do， 太海的风险就像赌博，上了脑就像被你下过了毒，心跳的脉动上诉 ，Oh boy oh boy， 这一直到彼此的温度。 闯空门，孙盛熙再加上了 Jay Sean。 想请问有人使用过便携手持蒸汽挂便携手持蒸汽挂烫机，其实就是 都直立式嘛， 然后是可以带出门，是小只的，是不是？ 哦，我们家现在用这个， 如何？ 我觉得超难用。 你说因为那个蒸汽不够强嘛，就是皱的地方过了还是皱？ 我不知道是蒸汽不够强还是怎样，反正总而言之，它没有变平。你要买熨斗， 那它还可以干嘛？ 你要买熨斗，不是就要让它变平吗？ 对啊。 那它最唯一主要的功能没有用，其他都是废话。

比如说像男主持人回完了马克信箱的信， 蛮快乐的，要寄出啦。 你有什么快乐的事吗？这件事也太令人开心了吧！他说我运动了一阵子了，今天量了大腿围少了1公分，我的肚子也平了，我好开心！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真的耶， 棒棒！ 张玉华的空心吉他，跟一群音乐人一起打麻将快乐吗？ 啊，你说我 啊？对啊，音乐人打麻将的感觉是什么啊？ 应该很不一样吧，因为小球是不太会打，就那一桌里面、 啊、他是新手就对了。 对，那一桌里面有两个不太会打，然后守夜人的序章其实是就是会打的，所以就是速度是。 正常速度。 另外两个就有点急，因为不太会打，然后就是会可能牌都还没看好就要出这样的，为了维持住速度。对，可是你可以感觉到小球学得非常非常快，快到他我们打东南西北第一阙的时候，打到北风的时候，就是他一直在自摸。 哈？ 但是他说就是他没有任何技术技巧，他就是运气很好， 就是要什么就一直进来这样。 可是我说的可以感觉到快，是因为感觉他学得很快，是他开始都知道说这要从哪里摸，从哪里拿骰子要干嘛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些规则他都已经了然于。可能你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他说要怎么样讲出来，可是他已经在那个游戏当中他会这些东西了。 所以原本是想去赚音乐人的钱， 就被倒赚了一笔。最近我就是没有财运啊，我得知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什么？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 TICC 办演唱会， 嗯， 也必定亏钱。 这什么大数据啊？ 没有啊，就除非你要开个两三场以上啊，不然的话，就是如果你单办一场，然后 是哦， 对啊，因为音乐人可能还有很多的视觉，然后你要请乐手，然后每一个视觉、嗯、每一个视觉其实都是要就是要钱 经费嘛。 除非你就跟我们那个时候一样，我们就是办马克马利脱口秀， 所以伯恩应该没有亏钱， 应该不会。对，因为脱口秀相较之下，我没有那么多绚丽的灯光、嗯，然后特效，而且那些歌是一首歌的一支 MV 或者一个特效、嗯，就是一个一个算的，一首歌一首歌算的，它不是一个可以 不整场这 样，不是一个撑全场哎，对啊，嗯。 守夜人、小球、庄娟英这种麻将局是怎么组合而成的、 啊？好像就在…… 你看有人在真人就去报名了 是不是？不是啦，好像在七八年前那个时候，还是五六年前，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守夜人来青春点点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旭章就有讲说，他半夜不睡觉就在听青春点点。 嗯。 然后说他其实很喜欢打麻将。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约啊，说那下次打麻将约我。 嗯。 所以这是一个隔了好几年之约啊！ 他突然想起来了， 他突然想到，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就是好像又提到了麻将，我在他留言下面有留言，嗯、他就有记住这件事，约个麻将局。 嗯， 但这些最巧最巧都还是就是我要离开的时候遇到 Ring 啦，这是最巧的一个部分， 好妙欸、 太惊讶了。 女孩与机器人密室逃脱， 对，听到的歌曲就是。Ring the girl. 接下来是自摸王小球庄娟英。再说些话吧，是不是偶尔会看见曾经的痛苦挣扎？是真的就不用说谎，或许经过一段时间后再真心相拥吧。纠结的情绪像路过的风景，回忆就是会拂过我的大脑和我的心，让我陪着你轻抚着脆弱的心，是我爱你用尽所有力气，所以我不是有一身来验证最强烈的失去、嗯、是你的就不会离去，也许事实会暂时当时计划你公平吧，因为百思不解的梦境像独特的心情， Tomorrow never end, 'cause My light's gone. My light is gone. 我是 Dino 李玉玺。Be Me 这首歌以干净的钢琴为基底，用最直接的情绪表达在辽阔的世界里只有自己被留下来的孤独。也希望这首歌能带领你们体会音乐最原始的感动。 It's not me you're thinking of, it's not me you're walking with, it's not me you're singing to, it's not easy. I hope this time I will be okay, cause I'm hurting, it hurts.Oh, this time you were telling lies, then you said goodbye, you said goodbye. Cause it's not me you're thinking of, it's not me you're walking with, it's not me you're singing to, it's not easy. Is it time to walk away?Is it time to leave the game?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堂下所贵何人？为何把家里弄得臭气熏人？ 啊，回大人啊，小的每天都给家里的狗儿清洁，但这臭味就是久久不散啊。 胡说八道，现在全台东森宠物云、鱼中鱼、家乐福、后拉门市都买得到除臭喷雾，无色无味无刺激，轻轻一喷快速消臭，来人拖下去大型伺候。 饶命啊大人。 臭味滚宠物环境清洁专家，快上网搜寻臭味滚。 搭上开往反方向的车厢，看看自己遗忘很久的模样。光良全新专辑《蕨类》，自愈主打反方向，星语音乐 xymusic.com 官网热卖中。 哎，你有没有听说啊？ 听说什么？ 飞碟的 YouTube 频道已经冲破100,000订阅喽！ 100,000可以拿奖牌吧？ 可是我还没订阅。 啊？你还没订阅？那还不快去订阅？哇 哦！快上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按下订阅， 记得开启小铃铛，就不怕错过最新的影片哦。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生长，就爱点你 UFO。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喽，好棒哟！ 印度诸神皆有戏，来到了第二个叙事诗《摩诃婆罗多》。现在讲到呢，这个国家的这个王呢，其中一个王有五个优秀的孩子，另外呢，他的怎么讲，就是他，因为你知道他已经讲了太多倍了。 嗯， 我们现在今晚我们先讲第一代那个王，他娶了那个恒河女神嘛。 嗯，你就一直生，一直丢，一直生，一直丢，一直生，一直丢。 对，然后恒河女神呢就。后来把他的长大成人的儿子带回家，这样子。那接着下来呢，就是这个第二代呢，他又生了两个儿子， 嗯， 然后他们马上继承了王位，可是又马上都过世了， 嗯。 那接着下来呢，就是他们又再去拜托，现在是第三代、跟第四代、跟第五代的故事了。嗯、那现在呢，来到这一代呢，是有。一脉呢有五个王子，优秀的王子，另外一脉呢有100个王子， 太多了啦。 然后这100个王子呢就想要一直去为难那五个。 嗯， 这一段呢叫做与黑公主成婚。南迪呢就是那100个王子的头的长子， 嗯， 他呢越来越刁难五位王子，就是他的堂兄弟啦。那连五位王子当中的步军都差一点被下毒暗杀了。 五位王子呢，陷于多次的阴谋当中，宫殿呢差点被烧掉，连命都快要不保了，觉得不行，这样下去真的实在太危险，因此呢就假装啊，我们假死好了，死在火灾当中，然后呢他们就隐瞒身份，就流浪去他国了。有一次呢，他们路经了另外一个国家，叫做班遮罗国，那个国家美丽的公主黑公主正在举行选婿仪式。 选婿仪式 就是一样啊，什么像以前什么比武招亲啊，或者什么的，就谁赢了，你就可以当我的老公这样子。这个五王子呢，其中的一个呢，就前往出席了，用他擅长的弓箭获得了胜利，成功的获得迎娶公主的资格。那这个国家的国王啊，就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以后，非常开心，就将公主托付给他。之后呢，他就回到家中，就告诉母亲说：“妈，我带了礼物回来。”那丝毫没有多心的母亲呢，就命令他说：“五个兄弟，你们感情要良好，所以就要平分礼物。”因此黑公主就变成五位王子的共同妻子。这个一百位 怎么可能？ 有没有搞错？ 怎么可能？ 有没有搞丑啊？ 这个一百位王子的 那如果是一百位王子要平分， 没有，但是因为那一百位可能就没有这种平分的那种概念啊。对啊，那这个一百位的王子呢，就知道说，哈，怎么那五个人竟然还活着，而且还迎娶了另外一个很强盛的国家的公主，他们非常非常生气，可是呢又被说服说，啊，你要给予跟他们身份相当的财产，然后接回了他们。那他就提供了土地给五个外甥，告诉他们：“哦，你们可以在那边建立一个新的王国，建立一个新的都城。那块土地呢，就在五位王子的活跃之下，成为一个美好的都城，被人称为都天地城，非常繁荣。 都天地城怎么很像一个建案的名称啊？都天地城， 都天地城， 海景地台，三房两厅，只要 觉得很像台湾的某一种就是民俗宗教信仰。”天地教，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光良的《反方向》，送给你，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我们明天见。 也不算勉强，还能笑着回答最近还好吗？选择良善，选择为难时后的优雅，他却这么想，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开往反方向，遇上另外一个他。在哪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就这样了吗？日复一日活出差不多的他，也不算勉强，还能笑着回答最近还好吗？选择良善，选择为难时候的优雅，这么想，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开往反方向，遇上另外一个他，在哪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把烦恼打他所有。